蒸汽列车前方忽然有爆炸声响起，整个列车忽然都晃动起来。杨小锦站了起来。 地雷，这里破了地雷带。 似乎宗城为了防止他们逃走做了更多的准备，不仅派了重兵用炮火偷袭，而且还在他们可能离开的道路上都铺了地雷。荒野上的地雷接连爆炸，那装载着 TNT 炸药的地雷轰击着蒸汽列车，任小素顿时面色惨白，就连蒸汽列车看起来也虚化了一些，仿佛随时都会消散。蒸汽列车每一次被炸，任小素便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像是被撕碎了一次。所有人都看到任小素忽然蜷缩在地上，那种痛苦直接导致他脑门上的汗珠如黄豆般落下。可这时大家才发现，任小素侧肋处竟然还有两处枪伤。原来在刚刚逃离的时候，任小素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已经无法全面保护他了，只是任小素刚刚要处理内奸的事情，没有第一时间处理这伤口，而是强作镇定。忽然间大家竟然看见任小素猛然将右手食指和中指伸进了自己的伤口里，硬生生从自己的伤口里捏出了第一枚子弹，然后是第二枚。金兰他们怔怔地看着这一幕，他们从没见过有人如此生猛地给自己取子弹。只见任小素闭着眼睛，仿佛浑身上下每根毛发都在颤抖。直到这时颜六元才反应过来，他赶紧拿出任小素以前塞给他的黑药，涂抹在任小素的伤口上。可外伤治好了，那蒸汽列车遭遇攻击后带来的反噬痛苦却无法减免。杨小锦颤抖着将任小素紧紧地抱在怀里。 把蒸汽列车收回去，我们走出去。 可任小素却像没听见一样发出怒吼。蒸汽列车正在虚化的车体竟然再次凝视起来。杨小锦低语道， 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任小素，如果今日一起身死，并不会感到遗憾。 任小素也想放弃，但他必须坚持住。若是这时候蒸汽列车消失，那么所有人都会掉在这片雷区上，那时候大家全都得死。金兰大概明白任小素在干什么了，他呆呆道， 大哥，放弃吧，咱们一起死。 任小素仍旧闭着眼没有回应，可蒸汽列车却再次凝实了一份。直到他们足足驶过3公里，才最终度过了埋着地雷的荒野地带。这时候任小素终于撑不住了，蒸汽列车在疯狂减速，可还没等他彻底停下来便忽然消失了，所有人都滚到了地上。此时金兰听到远方有摩托车的引擎声，似乎正有大批土匪在奔向他们。 咱们怎么办？ 张一恒皱眉问道。此时已经看到前方的土匪竟有上千人之多，任小素已经不可能支撑这种高强度战斗了，而且此时任小素面色苍白，还有没有一战之力都难说，那疼痛就像是有亿万只蚂蚁在撕咬着任小素的每根神经，疼痛真的能让人失去行动能力。任小素咬着牙闭着眼一声不吭，这是死局。所有人默默地看着，却没人能替任小素承担什么。有人一言不发地往西北方向逃去，他们顾不得这么多了，活命要紧。大家可以不去178壁垒，可以继续快乐地攒子弹，可是如果死在这里呢？死在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任小素曾经在他们心中种下一枚名叫信念的种子，如果假以时日，这种子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可是没有时间了，正如任小素心里明悟的那样，世界的尽头同样没有光明。颜六元静静地看着那上百人正在抛下同伴远离，他对任小素说道， 哥，我陪着你。 任小素颤抖在一点点减轻，似乎随着蒸汽列车消失之后，那反噬的痛苦也在迅速消散着。忽然间，却见金兰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取下背在身后的自动步枪，打开保险，拉上枪栓。然后他对张一恒笑道： 哼，大不了下去见许金元，你对剩下的人跟我走，你给大哥丢脸。 哗啦啦的一片拉枪栓的声音响起，一股振奋的力量忽然充斥在金兰他们的血液、骨骼、肌肉、毛发。金兰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大哥你先休息一会儿，兄弟们先下去等你了。别好像有点不吉利啊。这段时光真的很开心，在这乱世开心一次就够了。二队带其他人走。 说着，金兰忽然向那冲来的土匪冲了过去。阳光下，金兰的背影像是发着光。 明明就是头狗熊装个屁的英雄。 张一恒抹了把眼泪吼道： 保护大哥往西走。 此时杨小锦看了严六元一眼： 你来背着他。 严六元愣了一下： 嫂子你要去哪儿？ 然而话还没说完呢，却见杨小锦已经转身走向荒野，他要在那里为任小素构筑最后一道防线。 不虚思。 此时断后的金兰等人已经找到了土丘后的伏击位置，他们按照杨小锦教给他们的方法半跪在地上，用来保持枪身稳定。金兰骂骂咧咧地笑道： 哎，你们信不信老子上辈子一定是个狙击手。 有人大笑道： 老子才是。大家都是。 说着金兰看准那群土匪终于进入射程，他脖梗上的青筋都抱起来，怒吼道： 开火！ 只见枪声一响，对方摩托车队最前方的土匪骤然倒下一大片。可这次来的土匪太多了，原本庆诊的人将他们一直拖在北方，可此时庆诊的人已经南下了，这河谷地区再也无人可以制衡他们。金兰等人并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军事化训练，他们只是模仿着杨小锦教给他们的枪械知识做着最基础的点射，可他们一梭子子弹都快要打完了，也没能真正阻拦那群土匪南下。眼见着摩托车队已经到达眼前，金兰等人在慌乱中已经没法更换弹夹，他忽然心一横，扔掉枪械，用身体挡在摩托车前： 不准过去。 刹那间，金兰竟是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路障。只见最前方的摩托车看到有人从土丘后面冲出来，只能紧急拐弯。可是金兰不甘心让他们冲过去，愣是朝摩托车扑了过去。这一扑竟是将那摩托车上的土匪给扑了下来，而倒下的摩托车则挡住了后方土匪的去路。后方的土匪爬起来开枪扫射，竟是直接将金兰和被扑倒的土匪一起开枪杀死。金兰笑着闭上眼睛： 操你妈的！ 这就是乱世啊，生者别无选择，死者无人缅怀。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就没什么快乐而言了，所获的一切都是苦的。然而有一天忽然有人出现，带着大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那就必须让这个人活下去，因为也许这个人自己就是那束光。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战场的北方，宗城正站在一处土丘上等待着战场上的结果。属于杨氏的纳米战士却像是对外界一切事物都置若罔闻一样。身旁一人对宗城说道： 这次 你应该会成功的。 宗成并没有很焦急，而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筹谋这一切，如果失败的话，那就太让人沮丧。 不过您就算控制了杨小姐，恐怕也不会对杨氏有什么影响吧？ 旁边有人问道。 您能让她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杨氏吗？ 宗成看了他一眼。能，可是声音并不是从宗成嘴里发出来的。只见宗成身后一名纳米战士笑着走出队列来说道， 安阳，你不明白，杨氏在清枕面前已经没有太多招架之力了，我对杨氏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我要的是他背后暴徒的力量，暴徒如今掌握在他姑姑手里，早晚有一天会传到他手中的。我甚至不用做什么，只需要等待就好。 这些已经被宗室控制的密友，竟是每个人都如同宗城本尊一样。 那个人小素呢？ 韩阳疑惑道。 要不要留下来？ 这时宗城也有些犹豫，他原本计划就是去88B 来找机会把杨小锦给带出来，然后依靠自己的超凡密友之术将杨小锦给控制起来，再放杨小锦像正常人一样回去生活。 但宗城从一开始看中的就不是杨小锦在杨氏的影响力，而是看中他在暴徒里的影响力。 他自己就是一个超凡者，所以他知道在未来像火种公司和暴徒这样汇聚着超凡者的组织意味着什么，那是真正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而他宗城都不用花费太多力气，只用一个杨小锦就能撬动整个暴徒了。只是中间出了任小素这个意外，他开始得知任小素是张景林的学生的时候，内心里简直欣喜若狂。这178B 来的继承者如果也落到自己手里，那宗室未来简直如虎添翼。宗城太喜欢自己的超凡能力了，就像是一个幕后操控一切的手，能够轻易获取别人的地位与能力，将其他人当作玩偶一般操控在手掌之中。不过王从阳说，任小素好像和张景林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好，这让宗城有些迟疑。他知道王从阳说的未必是真话，但就连宗城也怀疑，如果张景林真拿任小素当178B 垒的继承者，那任小素也太年轻了一点，而且任小素能服众吗？当年张景林可是在178B 垒待了10多年才服众的，他自己本身就是178B 垒的人，大家对他更有认同感。而任小素不同，任小素对于现在的178B 垒来说应该还是外人吧。所以宗城仔细考虑后还是觉得任小素如今的价值明显没有杨小锦更大。杨小锦与暴徒领袖是血亲，而杨小锦是暴徒公认的继承者。宗城平静说道。 韩阳你也去吧，这个任小素能留活口最好，不能的话直接杀了。 就算只得到杨小锦也成功了。金兰所带领的一队不过几十人，终究抵挡不住那北方土匪的摩托洪流。张一恒走着走着忽然在任小素身边停下了脚步，他看着研六员背上还在喘息的任小素说道， 大哥我也去了。 说着张一恒骤然转身折回去。 花儿队的兄弟们跟我走。 一群人哈哈大笑朝土匪迎去。 不能光让金兰露脸是不是？ 张一恒问道。 你们怪我吗？若不是我回山寨把你们带过来，你们今天也许就不会死。 那样活着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 确实没意思。 有土匪一边检查着枪械一边好奇道。 哎呀，也不知道死后会去哪儿，地下吗？ 不知道，反正下辈子呀多读书，好好掌握一门手艺。你们看许金元那老小子，就因为会盖房子结果被那女人看中了，天天往屋里拉。哎，老子下辈子也得学盖房子。 也不知道下辈子还能不能遇到大哥。 应该赶得紧。 此情此景，有没有人赋诗一首啊？ 谁他妈会那玩意儿啊？ 这些人一辈子都没读过书，在集镇的时候，也只有大户人家才能把孩子送学堂，财团把他们送去工厂，送去煤矿，就因为忍受不了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才当土匪的。现在既然见过那光明与希望了，那就得死得有点人样。忽然间，远处土丘上忽然有狙击枪轰鸣，眼见着摩托车队里忽然有摩托车化作一团盛大的火球，紧接着一辆又一辆摩托车正在化为火团。杨小锦再次尝试用自己最擅长的能力来统治战场，可土匪太多了，他们依然在不断靠近。张一恒回头望了一眼任小素的背影，他大吼道： 拉他妈的，老子是张一恒，老子也是英雄。 张一恒也不知道为何要喊自己的名字，他只是觉得这一刻大概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从此时起，不再是他张一恒需要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需要他张一恒此时此刻站出来，半步不退。严六元没有回头，他竭尽全力背着任小素向西方狂奔而去，身体里的每个纳米机器人都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严六元在透支自己的所有潜力。严六元喘息道： 哥，这世界是不是就见不得我们过上好日子？明明都已经离开壁垒了，明明都要躲起来了，不跟他们打交道了，为什么还会这样？ 严六元背着任小素一边跑一边茫然问道： 哥，这就是时代的悲哀吗？ 他并没有为金兰等人感到悲伤，因为他不曾与金兰他们相处过，他也不觉得这些人有多壮烈，因为他也见过更壮烈的一幕。只是这时代似乎本就不打算让每个人好过，在这乱世之中，想独善其身根本只能是梦想而已。任小素只是个少年，他曾经不懂张景林为何厌倦战争，他曾经也不懂庆振和李神坛为何要与敌人不死不休，而他和严六元这一刻忽然明白，乱世下，在拥有绝对的实力之前，一切都只是痴心妄想。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这片河谷大地上发生的每件事情都让任小素沉迷其中。他那挣扎与苦难过来的17年里，从未见过如此美好的事物正在从自己手上诞生，所以哪怕这一切如此的不真实，他也愿意放弃理智去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今天就像是很普通的一天，与往日的每一天都相同。当那战场上的子弹来临时，烟消云散。严六元不敢使用诅咒能力，因为任小素在他背上，现在严六元并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带着任小素躲开反噬。如果那反噬波及到任小素，那就完了。背后传来任小素虚弱的声音： 放我下来。 严六元抿着嘴不说话，依然在狂奔。耳旁的狙击枪声犹如炮火，可北方的土匪太多了，他们已经冲破了火力的封锁，来到张一恒面前。任小素颤抖着说： 六元，放我下来。 他在严六元背上挣扎，可是那疼痛仍然在麻痹着他的神经。虽然那疼痛感正在一点点消退，但这一刻他仍然无能为力。就在此时，北方土匪竟是直接绕过张一恒等人死守的阵地，他们分成两股兵力，一股冲向狙击子弹飞来的方向，而另一股则朝着严六元他们追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成为时代的悲哀。 这余下的北方土匪还有400人之多，根本不是张一恒这群土匪能够抗衡的。张一恒看到那群土匪竟绕过了他们，顿时急了。 给老子停下来啊！来杀老子呀！ 可土匪根本没管他们。颜六元看到土匪将要来到面前了，没人可以阻拦他们。江武的手臂上骤然飞出五朵梅花来，而那嫣红的梅花又一朵朵分成五片花瓣。剧烈的狂风中，江武的花瓣朝着土匪飞去，犹如刀锋。可这花瓣数量太少了，还不够。一片花瓣飞至土匪身后割裂生命后，便化作红色的光影消失。而土匪还是不够。他此时想要学着其他人那样燃烧自己的生命。黄雨池拉住了他，平静地说道： 老师，还有我们。 说着，王雨池便拿起枪械准备冲上去了。此时还有一股土匪正在朝杨小锦所在的方向冲去。杨小锦是狙击手，不可能短时间内杀掉这么多的土匪。然而颜六元忽然慢慢停下脚步，他转身对江武说道： 江武老师，你背着我哥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 他把任小素放在了江武的背上，然后独自一人走向战场，走向灾厄。 六元，你要干嘛？ 富贵叔带小玉姐走。 小玉姐奋力想要挣脱王富贵拉住她的手，可王富贵内心中也极度痛苦。他不知道颜六元要干什么，但他知道不能放手，放手之后李小玉恐怕也要出事。小玉姐哭喊道： 六元，你回来呀、啊！你要干嘛？ 我要让我的悲哀成为时代的悲哀。 颜六元一步步走去，这个时代应该腐朽，新的时代也必将到来。要拥有多强的实力才可以建立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颜六元不知道，但他觉得任小素应该能做到。天空中忽然卷来乌云，远方大地开始悲鸣。诸神崛起的时代里，宛如神明再临。颜六元一步步地朝冲来的土匪走去，忽然有灰色的雾缠绕在他身上，如同代表着灾厄的恶龙。那内心被捆束的猛兽正在咆哮，怒吼着这个时代。曾经的颜六元就像是个人畜无害的邻家男孩，后来他掌握了许愿与诅咒的力量。没人知道他到底能做什么，也没人知道他诅咒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如今他诅咒着天也崩塌，地也开裂，于是大地真的裂了。颜六元因为透支了自己的力量，脑海中那虚无缥缈的精神意志忽然如刺般让他头痛欲裂，最终流下两行血泪来。 死不了。 颜六元轻声道，他心中并无悲伤，只是想让这旧的时代与天地同葬。 哥哥，现在该我来守护你了。还有那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远方一直在蠢蠢欲动的地壳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地面忽然有裂隙正在不断蔓延，就像是径山里那条足以割裂壁垒的裂隙一样，仅一瞬间便来到了土匪面前，几乎一模一样。那是颜六元亲眼见过的大自然的伟力，如今由他来释放。却见那条裂缝犹如一柄刀在地面斩出沟壑，天地之间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仿佛世界也要破碎掉了。那裂缝一路来到土匪面前，竟是硬生生将他们坑陷在无敌深渊之中。深渊之下是无边的黑暗，旷野上的风灌进去就像有一头野兽住在下面。然而这裂缝并未停止， 竟是继续一路向北电射而去。颜六元也没看到北方有什么，他只觉得那里有很恶心的东西，需要从这世界上抹去。北方的宗城远远便看到这一幕，他吓得魂儿都要没了，因为他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存在如此强大的超凡者。 跑！ 宗城气定神闲，不复存在，他发了疯一般朝旁边躲去，可那条裂隙像是追逐着他一样，根本躲不开。但宗城慢慢发现，那裂隙也不过是余力罢了，他距离战场太远了，就算是颜六元的全力一击，也无法将几公里以外的宗城杀死。裂隙慢慢停下，而后深渊才慢慢闭合。宗城心中泛起深深的寒冷，他带着纳米战士朝北方逃去。他没想到，那些冲向杨小锦方向，冲向任小素他们的土匪，竟然都被这一条大地沟壑给活埋了。杨小锦在瞄准镜后，抬头望向那个召来天灾的少年。张一恒等人怔怔地看着这天地色变的一幕。 我活下来了，这是神明的力量吗？ 而此时颜六元静静地站着等待反噬。既然诅咒是天灾级的，那么反噬也将是天灾。西方忽然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仿佛万马 往高处跑。 而后他慢慢虚弱地盘坐在地上，纳米机器人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刚刚那透支力量完成的诅咒让他已经没有能力去躲避反噬了，只能等待宿命的审判。每逢春末，河谷地区的洪水都会如约而至，届时河谷地区会形成新的河道，整个河谷地区的大半部分都会被这场洪水改变地貌。只是今年的洪峰好像提前了几天，漫天的洪水在上游汇聚，然后犹如雪崩一般顺流直下，转瞬即至。颜六元已经能够听到上游树木折断的声音了，他转头向上游望去，洪水如高墙铺天盖地而来，可他却忽然看到任小素从江无背上挣脱，小玉姐也挣脱了王富贵拉着他胳膊的手。只见所有人都往高坡上跑去，而任小素和小玉姐却用尽浑身的力气朝他跑来。颜六元愣住了， 可 洪峰已到，上游的王富贵等人根本来不及躲闪，便被卷入了浪潮之中。江武手臂上的梅枝忽然延展巨线，那长长的梅枝奋力一卷，将所有人都给捆到了一起，向下游冲去。任小素听着身后的洪水声，他知道可能来不及了，于是颜六元听到任小素的怒吼声： 水城！ 下一刻任小素速度再次加快，他骤然来到颜六元面前，洪峰就在他身后一个身位。可异变再生，北方土丘上忽然出现一名超凡者，正是宗城的手下韩阳。刹那间韩阳抬臂，一只鲜红的长矛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那长矛脱手而出时，颜六元焦急道： 哥，快躲开！ 那只长矛像是跨越了生命的界限，任小素也知道身后有危险，可他却不管不顾，硬是在催城结束之前抓住颜六元和小玉姐的胳膊，将两人一起往岸上扔去。小玉姐摔在地上昏了过去。在空中，颜六元看到那根锋利的红色长矛从任小素右腹穿透而过。那长长的洪水将南北割成两个世界，而任小素与颜六元隔着时空长河遥望。任小素的腹部血流如注，而任小素竟像是没事一样对颜六元笑道： 不许死。 随后轰然一声，任小素被洪水冲走了，消失在了浑浊的河流之中。 哥，等等我！ 颜六元痛哭失声，他想要起身朝下游追去， 可是刚站起来便无力跌倒，昏了过去。南方忽有狼群北上，为首的狼王不顾滔天的洪水朝颜六元所在的方向冲来。待他冲到颜六元身边，竟是忽然把小玉姐和颜六元叼起便走。刚刚离开，洪水便淹没了他们刚才所在的位置。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寒阳在逃，洪水明明已经将敌人拦在了河流对岸，可仍然有人阴魂不散地追在他后面。若不是他早些年在军中的经历，恐怕早就死在对方的手中了。之前因为颜六元展现出的能力太过惊骇，宗城已经提前逃回宗室，于是韩阳被人遗忘了，他现在是一枚弃子。抵达关山外的时候，一条小溪从山谷中流淌而出，韩阳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山谷里走去，这是他熟悉的地方，以往宗室控制的土匪便驻扎在关山里面。外界都以为整个河谷地区的土匪都失控了，但宗室身为一方财团，怎么可能对这里完全失控？整个关山的土匪仍然在宗室的掌控之中。到达这里的时候，韩阳便稍稍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快要安全了。然而走钢丝最危险的便是最后三步，韩阳刚松下来的那口气又提了起来。身后那鬼魂一样的对手肯定还在身后，他不能大意。可就在此时，韩阳忽然感觉自己的心肺都被撕裂开了，巨大的惯性从他的右侧到来，然后将他难以抗拒地带向了小溪之中。一枚高速旋转的子弹从他的肋骨缝隙穿过，那巨大的撕扯力量甚至将他的肌肉都拉扯成棉絮一般的物质，心脏也给搅得粉碎。直到这时候，狙击枪的轰鸣声才抵达他的耳旁。韩阳倒在溪流里，血液从他的伤口中汩汩流入溪水，将溪水都给染红了。他仰面躺着，只能看到天空好像在一点点灰暗下来，然后彻底失去生命。远方杨小锦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为了追杀着韩阳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却见杨小锦双眼通红，不知是哭过还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休息。他刚刚早就有机会杀掉韩阳了，但他在等，他想让韩阳经历一下与任小素同样的痛苦，不是要让韩阳经历更加剧烈的痛苦。这一刻杨小锦有些迷茫，他那天顺着河流向下狂奔就是想要找到任小素，哪怕任小素真的死了，他也得找到任小素的尸体才行。可河流的水速太急了，他全力跑了几公里便跑不动了，只能绝望地看着河流将任小素带向远方。全力奔跑之下，就算超凡者的耐力也是有限的。眼见追不上洪水，他便在较窄的河流处强行渡河，一路追杀韩阳到了关山。可是杀了韩阳之后呢？再去杀宗城？但只是杀宗城的话，一点都不解恨。忽然间，一只白色的千纸鹤飞到了他的肩膀上。杨小锦愣了一下，拆开了那只千纸鹤，只见里面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 来中原，等此间事结，姑姑帮你杀宗室。” 任小素睁开双眼的时候，只感觉浑身都像是没了力气似的，却听耳旁有人惊喜道：“ 哎，他醒了。” 这声音是个女孩。任小素沉默地打量过去，便看到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正从副驾驶的位置回头看来，而她躺在一辆越野车的后面，车座都被放平了，整个后车厢像是一张床。只见女孩拿起车载对讲机说道：“ 哥，受伤的小子醒了。” 车辆慢慢停止，任小素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个字，他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是右腹处依然在钻心的疼。车门打开，他看到有人推着一辆轮椅走来，轮椅上坐着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笑道： 你好，我叫王胜之，我们是在河边发现你的，当时你身受重伤昏迷不醒，我们擅自做主把你带着一起上路了，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任小素沉默片刻说道： 我伤势重吗？ 这倒是要恭喜你了。 任小素有些疑惑，这事儿有什么好恭喜的？似乎看出任小素心中的疑惑，王胜之继续笑着说道： 你这次受伤的位置正好在阑尾上，这穿透伤竟是直接将你的阑尾给割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会犯阑尾炎了。 那少女笑道： 我叫王声音，你是怎么受伤的呀？ 任小素不假思索地说道： 本来在种地，洪水来的时候淹没了我们的聚居地，我被洪水卷到了一棵树上，树枝插穿了我的右腹。 原来如此啊。 王胜之笑着点点头，似乎他并没有深究这个伤口的想法，只是任小素犹疑，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在这时代里，能够拥有越野车的人都不是什么寻常人，而这王胜之竟然是坐在轮椅上。隐约间，任小素已经意识到，这王胜之便是这车队里主事的人了。任小素不想说实话，如今他已经谁也不信了。曾几何时，他想要相信一些事情，结果却迎来了灾难。既然挨过打，那就要记住疼。王胜之问道： 现在你行动不便，不如先随我们一起走，等到你伤势好了，我们再做打算。 任小素忽然问道： 你们要去哪儿？ 178壁垒。 王胜之笑道： 我们从中原来，往178壁垒去。你知道178壁垒吗？ 知道。 任小素点点头， 但没去过。 这时候任小素才意识到，对方竟然是从东方的中原一路走来，这就是中原人。他被洪水带着一路往东边下游去了，结果却被这些人带着重新往西北行进，方向截然相反。可这些人去178壁垒干嘛呢？任小素注意到这车上的人都穿着便装，车内也没什么标志性的东西。 嗯。 王胜之点头道： 既然你的家园已经被洪水冲走了，那就跟我们去178壁垒吧，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新的归宿。 听到家园二字的时候，任小素心口忽然疼痛起来。王胜之看着任小素的表情说道： 抱歉，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任小素没有刻意隐瞒这一点，他现在就应该像一个悲痛的流民一样。他顿了一下说道： 178壁垒不接纳外人的。 王胜之笑道： 我跟那里的张司令有点交情，说不定可以帮你说说，就算不行的话，我们也总不能把你扔在这荒野上。 任小素想了想： 好，谢谢。 此时任小素身上的伤势确实很严重，他的无力感充斥在四肢百骸，甚至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这次受伤太重了，他必须尽快找机会给自己涂抹黑药。等到车队重新上路时，任小素不经意问道： 中原人很少来西北的，你们来这穷苦的地方干嘛？ 那少女好像也没什么戒心似的说道： 我们要来重新打开这西北的商路。 任小素沉思，打开商路，横贯在这条商路之上的宗室能同意吗？这支由中原前往178壁垒的队伍人数也并不算多，任小素虽然身受重伤躺在后座不能动弹，但他大致听了一下也能分辨，这队伍大概20人左右，6辆越野车组成一支车队，后方还有一辆专门拉运补给的车子。车队里主事人大概就是那对叫做王胜之和王胜音的兄妹了。 不过这俩人好像也没什么架子，看起来都很随和，队伍里其他人面对他们也没什么压力。行进时，任小素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口，那右腹部的撕裂伤十分惊人，幸好有这些人给自己缝合伤口，不然还没等他醒过来使用黑药，恐怕命都没了。缝合伤口的线脚规则整齐，能看出缝合这个伤口的人很仔细很用心。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话内容，任小素才知道自己竟然被洪水给带出了100多公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吃饭的时候，会有王胜之的下属把热好的速食饭菜拿给任小素，而任小素便在车上默默地吃着，沉默寡言。不过车队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刚刚遭逢大难，所以觉得沉默寡言也比较正常。太阳落山之后，这支车队准时宿营，任小素听他们围在篝火讨论整个西北西南局势。一名汉子说道， 这边怎么忽然就打仗了？不是好几十年都没打过了吗？咱们以前呢都没关注过这边。 却听王胜之笑道， 以往是交通不便，中原地区的各家又对西南没什么兴趣，自家的事还整不明白呢，哪有空关心这边的事情，反正又没什么交集。 西南的地理位置注定了那里成为一块半隔绝的地带，但似乎是因为突然爆发战争的关系，导致中原地区的一些人的目光也投到了这里。 据说那个庆振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王胜英想了想说道， 虽然咱们不知道这场战争的经过，但庆氏和杨氏把李氏打掉之后，好像杨氏也被庆振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好战之人一定要小心一些。 在外人眼里，这场战争到现在图穷匕现，就仿佛是庆振在一手操控一般，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是庆振的野心与谋算。然而只有身在局中的人才会明白，庆振这一路走来都只是筹谋自保而已。正如庆振自己所言，但是他有二顷良田，安能配庆氏帅印？那时代的洪流里，安于现状的人终将消亡。黑暗的长路上，在看到光明之前，谁也无法回头。有人忽然转头问任小素道， 哎，你不是西北人吗？你知道这战争是咋打起来的吗？ 不清楚，我是个流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说话之人挠挠头， 也是，这些事情离你太遥远了，算我白问了。 王胜英听了这话，便对车上半坐着吃饭的任小素问道， 对了，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任小素顿了一下， 我叫任小素，我的家人也被洪水冲去下游了，如果你们在中原遇到有人寻找我，请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们。 这是任小素几天以来说话最多的一次了。原本任小素想要隐姓埋名，但这些人对西南西北并不了解，所以任小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且他也希望找到失落的家人与朋友，他的名字应该还挺特殊的，重名较少，如果六元王富贵他们听到自己的名字，肯定会寻来的吧。其实他现在也想要去寻找颜六元他们，但茫茫世界找人太难了，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段时间里，宗室给他带来的痛苦与绝望，任小素都要一一偿还。只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任小素在思考自己该怎么借力。如今面前这群人似乎想要打开西北商路，也许这就是自己的机会。想到这里，任小素忽然感觉自己非常理解李神坛了。当初自己觉得李神坛像是恶魔，可现在任小素才明白，当你自己没有亲身处在仇恨与痛苦之中的时候，就不该劝人大度。当然，理解是一回事，做不做朋友又是另外一回事。任小素忽然问道， 中原有战争吗？ 王胜之看了他一眼说道， 那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任小素愣了一下，王胜之言下之意是中原也有战争啊。他问道， 不是说中原繁华富庶吗？ 王胜之笑了笑， 正因为它繁华富庶并不冲突。 这时候任小素没再追问，那不符合他现在普通流民身份，只是王胜之似乎来了聊天的兴致。 你们西北的流民平日里做什么？ 任小素平静道， 种地、烧砖、挖水渠、灌溉庄稼。 王胜英忽然问道， 烧一窑砖需要多久？ 任小素回答道， 青砖需要13天，不过具体还得看中间加水的时间，我们没烧出过红砖，不知道红砖需要多久。 王胜英点点头，不再问什么。刚才那个问题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然而就在此时，西北方向忽然驶来了几辆运兵卡车，所有人都停下交谈，朝那边看去。任小素看到那几辆车上的长刀标志，便心中一沉，那是宗室的财团标志。这里距离宗室最少还有小100公里，对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身子往车里挪了挪，脸也藏在车内的阴影之中，却见王胜之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似的，仍然坐在篝火边。那几辆车在营地旁边停下，车上下来3支宗室的正规军作战班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看样子是宗室的一名军官。他拧着眉毛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王胜之将轮椅转过去，面对这名军官笑道， 我们从中原来，去178壁垒。你们是？ 那军官没有回答王胜之的问题，而是继续问道， 去178壁垒干什么？ 王胜之简短说道， 请上。 这条路途经我宗室辖地，不如各位先跟我回一趟宗室，等我们弄清楚情况再给各位放行如何？ 军官说道。这军官似乎是不清楚来者身份，所以说话还比较客气。可是王胜英说道， 那不就绕路了吗？我们走我们的，跟宗室井水不犯河水。 宗室军官一听王胜英这么说，便不再客气，他对身旁的士兵说道， 把他们都带回去。 然后便听到宗室军官对王胜之说道， 各位对不住了，这里禁止通行。 任小素忽然疑惑，难道宗室想把178壁垒隔绝在西北，以免178壁垒和中原互通联系吗？宗室军官似乎非要带走王胜之他们不可，眼瞅着3个作战班组的士兵都围了上来。而王胜英见任小素往车里的阴影处躲，便安慰道， 放心，不会有事的，宗室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任小素嗯了一声，他将手里握着的暴力扑克炸弹悄然收回宫殿。这王胜英大概是以为他害怕财团的作战部队，他则是担心暴露了身份。宗室应该还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但以防万一，自己还是别露面比较好。昨天任小素已经给自己涂上黑药了，但问题在于伤口缝合后，黑药对治疗内脏里面的伤势效果差了一些。却听王胜之对宗室军官笑道， 不要这么紧张，你看我一个双腿行动不便的人能跑到哪里去啊？我们可以跟你们回宗室接受问询，不过能不能给我们准备一下你们宗室当地壁垒的美食啊？ 这话一出，连任小素都愣住了，他是真没想到王胜之会忽然说吃饭的事，怎么感觉好像要去宗室壁垒旅游似的？而且这王胜之似乎一点都不忌讳提起自己的残疾，心态很好。然而就在此时，远方再次传来汽车引擎声。宗室军官愣了一下，王胜之笑意更浓， 看来这次去不成了，以后有机会一定去。 说话间，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一辆越野车，远远看去，这辆越野车对比宗室的作战部队显得有些身单力薄。可那辆越野车上有3个数字178，寻常财团都会给车上贴自己家族徽章的标志， 而这178壁垒的标志就是178。好像提起这三个字，没人会不认识一样。这辆越野车上的人应该是来接王胜之他们的，可就一辆车过来，宗氏财团能给他们放行吗？任小素静静地坐在车辆后排，只见那辆越野车来到众人面前，宗氏的士兵连动都不敢动，甚至不敢把枪口抬起。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